不用再消耗，我可以休息，今晚不用再勉强自己撑住，可以承认自己累了，不用再表现得没事，也不用等到完全撑不住才准许自己休息，先让自己回到被照顾的位置上。今晚不用再要求自己有精神、有表现、有力量，不用再把休息当成落后，或当成自己不够好。先把那份一直提着的心放下来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现在先睡吧，你可以休息，身体会在休息里慢慢把你补回来。Thank you. 了。